我是王伯。 是怎样 啊，咁啊啲人就成日话我哋呢就讲啲政治关于嘅议题啊，淨係识讲政治上嘅法律。咁啊你又对商业上啊或者市场嗰啲法律呢就唔係太识嘅，虽然你唔係一位律师啦。 我係商业法律讲师嚟㗎。 係咩 问我梗係啦，我专长係 business law 啊。 几时教㗎唔知喎，真係。 十几年前唔係十年前正在叫做冇正式教啦，冇仲有专栏写紧。 冇错啦，冇计啦，因为 从来冇离开过呢个商业法律呢、這个。 唔系，因为而家你要担任一位讲师咧，系需要有个 PhD 嘅。而家就系叫做吓、啊，叫做 学历 extension 啦，就麻鬼烦啦，咁啊，真系麻烦嘅。 大教授都好似冇 PhD 嘅，你知唔知啊？有人 问 都冇，唔觉佢有。 系啦，咁其实法律呢样嘢咧就 关事嘅吓， 系你系专开嗰科咧，咁你就对 教 书 唔使 PhD， 尤其是 law 呢啲，因为嗰啲嘢即系等于会计咁，你使乜 PhD 啫？教人会计 PhD， 纯粹 technical 嘅嘢系咪？ 系啦，会计就一定要熟呢、這个，即系学术就一定要教授一定要有学术，但系呢啲咧实用嘅嘢咧就其实你识唔识嘅啫。 咁今日我哋讲乜嘢咧？今日就想讲关于嗰个买卖楼嘅情况啊， 哦，你买楼未啊？吓， 我梗系冇资格买楼啦。OK， 你问啲咁伤心嘅问题，好难答你嘅。OK 啊， 咁啊，依家啲后生仔最 concern 就呢样嘢啦。 成百嘢喎、啊，大佬，你个首期， 即系首期都要成百个，唔系即系我买嗰阵，唔系冇话我买，我之后仲平咗啦。嗰、那个即系金融风暴之后，即系即系十年前啦， 睇埋明年啦，明年加息嘅时候，美国加息咁咪跌翻咯啲嘢吓。 即系沙士之后，好似试过50万都买到啦，啲400尺嗰啲楼旧楼啊。 咁即系你讲开又讲啦，其实你对于买楼样嘢咧，其实唔使咁悲观嘅。 啊，梗系啦，千祈唔好咩啊！ 即系我成日唔好明噶啦，我哋而家都系八九十后，即系八十后啦，呢班咪年青人啦。 你因为你冇撞到。其实好近嘅，十年八年。 系你讲翻廿年前，你估太古城即系唔系三十年前，其实好鬼平嘅啫嘛。 喂，卅零万嘅啫。 系啊。 喂，通缩呢样嘢我一世都唔知嘅、啊，一世都唔知喺冇呢个意识嘅，一直都系有我知识以嚟咧，都系通胀嘅。睇下10%。 嗱，你个生命周期咁长，咁冇理由你就系生存嗰卅年，跟住就瓜噶。咁、啊、你点都会遇到 过。十年前咪出现。年一年六年五年六年通缩咯，董建华开头嘅时候 系啦，所以你点都会遇到过咧，就系、是、呢个楼市嘅低潮 嘅。即系出 现 嗰 个 情 况 咧，卖楼啦，咁所以而家留意啲钱啱嘅，即系咧唔好咁紧张啊，一定有机会嘅。 即系唔一定要结婚买楼同两样一齐做嘅、都黐捻线嘅，屌你结婚买楼啲钱用边度啊？你唔系借咁样样唔使还息啊？ 啱，尤其是你结婚初时嗰几年系应该享受人生噶嘛。 所以我又 两个人做楼， 我唔系好明嘅，喺80万人谂一谂嘢嘅 ，OK？ 你真系两个人做楼， 唔系咁佢纯粹唔系纯粹系女方嗰面逼嘅啫，男方其实都冇乜所谓嘅，结唔结婚呢样嘢就，唉。 哦， 咁啊，翻翻正题先啦，咁啊，讲嗰个 BSD 系嘛？ 系 BSD 啊，而家好似话要嗰个宣誓人先至可以啊，即、就、系、是、我一个香港永久性居民，系咪香港永久性居民定系香港居民就得啦？先就系宣誓咗啊，呢层楼系属于我嘅 ，ownership 系我嘅。咁咧先至可以買一樓喎，好似係咁樣喎，有個咁嘅行政命令喎。 係好似本來就冇嘅，咁啊最近話要整樣咁嘢，以保證呢樣嘢係港人講即係買樓、就唔會俾人哋買咗嚇，咁、樣會後俾人買咗咁樣。因為你買樓好多方法㗎嘛，人買得啦，你用公司買得唔得都得㗎嘛。公司喺香港註冊，不過股東係國內人咁你咪即係其實個變相用個公司 hold 住層樓囉，好多人用咁嘅方法去買樓。 你只不過樓按可能做 50% 嘅啫，因為呢個 HKM 嘅規定㗎嘛。 我哋網界嗰個偉大嘅 My Radio 開頭嗰個胡子都係用公司買㗎嘛。咁出現呢啲咁嘅問題啦。咁你換咗公司就即係換咗個功能㗎嘛。咁所以你國內人要喺香港買樓呢，佢用公司買㗎嘛。咁但係佢好似又限咗㗎啦，如果你公司又要幾多個百分之俾即係一定要香港人佢先至當你係香港公司呀嗰啲咁樣。咁你係會多咗好多呢啲馬騮教嘢嘅。因為你有個規例喺度呢，就一定有人走法律罅嘅。 咁、其實佢而家嗰個新嘅行政命令其實同一個人擁有間公司去買個樓個情況差唔多㗎咗。 唔係呢個仲安全性仲低啲，因為佢而家就話要你宣誓， 宣誓咧，你係你嘅層樓，咁咧，即係你係香港人嚟嘅，你唔係做一個所謂代好似 代理人啊， 代理人 trustee 或者係 nominee， 或者 agent 你代人嚟嘅，係啦，唔係 agent， 即係你唔係代人買樓，你唔係代人 hold 住層樓咁樣。咁、你用個實例啊，當你自己係咁啦啊，比如可能你冇錢買樓，不過你係同個嚇、國內人結婚，咁我外母咧就係住喺深圳咁，佢有錢喎， 係 啊，我俾啦咁樣，但係佢話。咁係我嗰層樓係咪？或者係我佔大份啦，我佔七成啦咁樣。第日可能嚟住咧，留翻間房俾我啦咁。咁得唔得咧？喂，喺 family 安排嚟講，家庭安排呢啲普通都肯噶嘛。係好合理啲嘛，人性嚟噶嘛，好多啲案例啊，我睇介紹過嘅，我 blog 嗰度，即係咧係攞脱嘅人係俾錢買樓，係咁、但係佢話喂咁層樓應該係我噶。我俾你住到你有錢俾我係咪？咁可能佢又冇乜錢，佢俾咗你之後，佢養老冇乜錢，咁都好合理啦。即係要你有錢嘅就俾翻佢啦，或者甚至乎俾啲地方佢住啦。咁啊，好複雜嘅關係嚟嘅。 但係嗰個人咧，你話即係點講咧？ 嗰個 你相信嗰個人咧係有自由意志噶嘛？同埋佢係邪惡噶嘛？ 邊個外母未必係 外母邪惡？你俾你住嗰個啫 ，OK 啊？ 即系咧嗱，好啦，可能开头大家都好高兴嘅，系咪？ 系冇错，好高兴啦。 老人家又帮你买楼啦，咁啊，即系咁。但系你法律上安排咗啲嘢啦，咁样嗱。但系你如果系当嗱，当系你依家有层楼啦，我想同你买啦。啊，我当然我唔系识你咁嚟讲啦，我经过 agent 买啦。我买一层楼，我唔可以理你背后咁复杂嘅嘢，我一定所谓有个 clean title 嘅，系咪？ 因为我第日转头要卖噶啦嘛，即系我要买个楼系冇问题嘅楼嚟嘅。 嗯。 我唔能够 subject to 好多 right 噶啦，买楼要交吉就系咁解啦。如果你有个住客咧，你又加埋买，即系买埋个住客噶嘛，你知啊？买楼会买埋人哋个住客噶嘛？咁呢个就唔系一个 clean title 啦，所谓即系有啲其他问题啊，陈哥。买楼一定要清楚晒嘅，否则个律师咧要搞清楚晒俾你知，唔系你俾律师费做乜啫？佢要话俾你听，法律上咧你嘅清清楚楚咧，你系冇问题嘅。有咧一定话俾你听。而且咧要 advise 你，比如喂好麻烦喎，第日唔好踢契啦，即系唔好要啦，层楼 啊， 唔好要啦，因为佢俾唔到 good title 你，咁啊唔好要，就要佢赔翻契咩？嗰啲系小事啦，已经系嘛。总之就 advise 你唔好买嘅。咁嗱，如果你买一层楼，你又买家，你知道个买家有个外母有个 right 喺度，随时走出嚟同你争楼嘅，你买唔买咧？ 嗰个叫做咩 right 咧？吓， 嗰个law 嚟讲就叫复杂啲，叫 equitable right， 即系衡平法里边咧。就有个衡平嘅利益， 衡平法，明白？ 衡平法，咁你用一个简单观念就系公平嘅原则啦，一个公平嘅原则，咁法律系保护呢个公平原则嘅， 咁有一套个原意就系公平咁解，系啦。 你查字典系啊 fairness 咁解嘅啫，公道咁解啫。嗱，法律里边咧有一堆啲咁嘅观念嘅，咁咧如果你有一个利益喺个个物业上高咧，佢就叫 equitable interest 啦，即系一个公平嘅利益喺上高。如果你有呢个利益咧，法律系承认嘅。 系 你要知咁同呢个 law 嘅利益、legal 嘅利益，即系法律上嘅利益，即系比如你个名啊、你登记啊、credit card 啊、你俾钱买啊、合约你签啊呢啲咧，清清楚楚睇到嘅利益咧系并存嘅， 系 并存。但系如果有争拗嘅时候咧，喺 land 嗰、那个即系喺土地有关嘅法例咧，喺84年英国有个 case 咧，香港有香港 case 嚟添，去到英国上议院嘅，咁咧。是好清楚话呢普通法例成日衡平法会大过正常的法律嘅。 即是有优先性 嘅。 优先性嘅 ,ok。 优先性嘅。啊那个不妨知一知啦，因为呢个明案嚟嘅。咁呢就係94年香八四年唔係九四年八四年。即係我读law之前即係开始接 触。 八四年。咁香港一个其实好简单嘅故事呢，就係有间屋就两公婆啦。咁咧，其實老婆俾錢啦，咁咧就個老公咧就做呢個買即係業主啦， 嚇、 啊，唔係老婆係業主，老婆係名個名，老公俾錢咁樣，咁、那個老婆趁個老公去咗旅行咧就賣咗佢啦， 係， 咁好啦，你假設你係買家啦，翻到嚟啦，突然間你要層樓，本來你已經交咗吉俾你，就有個人走出嚟話層樓係我嘅，我先係真正翁啦，我 equitable 翁啦。咁佢可能有晒證據證明晒，其實佢係即係個老公先係俾錢嘅，咁個老婆走佬啊，賣咗層樓，趁佢唔喺度啊，咁啊可唔可憐咧？咁啊兩個都可憐，買嗰個棟呢個老公都係唔可憐，係咪？咁、但係兩個可憐裏面個法庭會承認邊一個優先一啲咧？ 個老婆優先啲係嘛？ 唔係個老婆走咗佬啦， 即係個老公係 own equitable owner， 即係個行平法裏面嘅佢主人。咁咧，而咧有個第三者，即係當你買咗啦，咁你就係 legal owner， 即係法律上高。係 啊，買咗啦嘛，咁會 買咗啦嘛，你喺 後邊 咁 多嘢咩？ 喂，我俾錢真金白銀。假設你係唔知啊，你係唔知有背後有呢堆嘢啦。一行平法其中一個重要原則就係你 honest 嘅，先幫你嘅。 嗯， 一行平法的原则咧，法庭是可以用可以不用的， 是 即是原则就在度啦。但系佢有好多有涉及到好多嘢嘅，包括你要积极啦，你要自己都好真诚啦，啊，即系冇呃人啦。 系 咁，如果你知嘅，咁你即系利用嗰样嘢，同个老婆夹埋买咗层楼啊，平价系嘛？咁你唔干净啦，唔干净个 law 一定唔帮你啦，行平法就唔帮你啦。 系 啊，咁假设你，但系你好似呢个情况，你系个买家，你唔知噶。 啊！ 买咗咁死啦，咁边个咧？咁样后事何就冇，我都冇追查啦。因为个案例就定咗啦。因为个案例要解决一个法律上嘅重要问题咧，就系行平法优先啦，定系 legal 嗰个 regular law 所谓吓一般正常嘅法律优先咧？最后如果冲突嘅话，咁几百年传统原来行平法优先嘅， 系 咁即系承认呢一个老公嗰个 right， 但系嗰层楼已经卖咗咯，咁结果系会点咧？我哋系唔知嘅。唯一即係最正常嘅做法就係大家傾掂佢啦，即係呢個買家同呢、這個即係大家都唔好彩啦，咁睇下拆掂佢啦。如果唔係，咁一個就堅持嗰個利益，佢就可能登記咗佢個 equitable interest 喺個地電腦廳嗰度。咁入邊個買樓都唔可以喐動佢個利益噶啦，同埋佢有權攞翻嘅適當時候。但係你個買家本身又係 innocent 咁，你住咗喺度啦嘛，咁你梗係唔走啦，亦都冇理由要叫你走啊。咁咧，法庭亦都可能叫你設法啲和解啦。咁後事就係點樣和解嘅問題啦。 Okay。 但係個原則就係個 equitable interest。咁所以嗱，你我哋講咗咁耐咧，而家政府點解整呢樣嘢咧？就係因為呢個買呢啲物業啊 BSD 嘅，你唔知道背後會唔會有一個買家 操盤者啦 嚇。equitable interest 嘅人，佢喺國內嘅。咁一嚟就已經搞到嗰個物業本身就好似係你係香港人，但係其實唔係啦。二嚟咧，亦都會引致咧。第日嗰個法律出現問題，啲人鬧政府啦。咁所以佢而家就叫你咧，你宣誓，我冇 equitable owner 喺背後嘅，即係我唔係代人買樓嘅，係我自己嘅。 係 宣誓，大誓願啊，當食生菜啫。 冇錯，係執行唔到嘅。 我需要做呢樣嘢，我就唔理呢樣嘢啦，係咪？咁你可唔可以因為我宣誓而冇咗？嗱，假設你 我宣誓以前簽嗰個誓全部冇效， 即係你。你外母俾錢，你外母喺深圳咁，你輸咗誓啦，可唔可以因此而免咗你外母嗰個權咧？唔得噶嘛。 冇錯。 嗱，我幫你買咗層樓啦，咁係咪因為你輸咗誓，我就好安全咧？因為個外母冇咗咧，又唔係噶嘛，所以宣誓冇乜用嘅，即係呢個情況。但係政府咧就好似做咗嘢咁啦。 係。 啊，即係官僚最叻就咁發明好多嘢，咁於是又媽媽聲啦，即係買咗樓嗰啲全部要去做翻個宣誓啦。咁要信咪搵电脑印张纸出嚟签个名囉宣誓咁嘛，真係只可以当食生菜，叫应承咗政府要做呢样嘢。但係比如咁样就係、是、咁三个例，我啦买家啦你啦卖俾我嗰个人啦，你背后外母啦 equitable interest 嘅人啦，三个人都唔理呢个宣誓。 佢係去民政事务处宣誓佢应该係咪 亦得大家可能去过啦，因为你唔使俾钱嘛，你去高等法院好似都有个地方帮你宣誓唔收钱嘅。宣誓唔一定要收錢噶嘛，咁但係個律師同你，因為律師係嗰、那個Minister of Oath 嘛，即係佢法律上佢係授權，佢係主持監誓噶嘛。 嗯， 而家有個而家有個律師咧就議員都唔做，專門幫人監誓即係結婚。 阿富哥， 好揾啦，易揾啦， 梗係揾啦，大佬對住讀啫嘛， 係。唉，神妹就陪咗佢啦，陪咗佢啦，好少嘢啫。 唔係，同時佢都係個牧師嚟嘅 ，OK。 佢系牧师嚟噶，系咩？ 系啊， 咁 啊好啦，两样嘢一齐做晒。 冇错，系唔好讲是非先，系讲翻个 OK 啊。 咁咧，嗱，成件事就咁啦。咁因为呢个 BSC 本身咧，就系、是、有啲你即系其实违反咗咩自由经济啊呢啲咁嘢嘅一行政手段。咁啊，主要系打击炒楼啊，系咪？咁你话佢啱，话佢错都冇乜意思嘅。咁佢系需要啊嘛。咁事实上佢系揿咗啲嘢落去，即系一年前啦，系嘛？揿咗个楼价落去嘅。而家就开始按嗰次冇乜用，我迟早系应该废咗佢嘅呢啲嘢，全部废晒佢嘅。BSD 或者系港人港地都唔应该废咗佢。 唔系呢啲， 即系如果呢楼价 呢啲咁嘅嘢，就 highly interbank 嗰个 market 即系如果你已经 你已經好多樓香港空吉曬等人買嘅時候，咁過來人嚟買，落住個油價有乜唔好咧？係咪？ 即係 好啦， 即係極干預個市場依家係。 啊，因為你唔夠樓啲人咁哇哇聲，但係啲樓哦已經多過頭啦，咁你哋希望有人攞住佢個價啦，唔係等佢一路跌落去啦。 唔係，你而家都睇到嗰啲樓價開始跌緊㗎啦。 係啊，所以咪調翻轉嚟要雞啲大陸人嚟買樓啦，遲啲係咪？咁但係而家唔係啊嘛，而家嗰個民粹情況好緊要嘛，咁大家就話唔可以俾外國。 即係我識得啲情況咧， 大陸人買樓， 嗰啲友去買樓咧，好少，不過香港本地人嚟嘅。咁樣咧，佢幾個月前估咗價，咁啊賣320 ，OK。咁啊呢個走去銀行咧，又想做個按揭，銀行估價再走去打去，都280啫喎，到咗盡俾你噶咯，已經係。咁點辦咧？咁啊佢已經係簽咗約噶啦，臨時買賣合約噶啦。咁啊揞多幾廿萬出嚟咯，唔知邊度揞翻嚟。 買嗰個定買嗰個？我買嗰個。 买 嗰个一定要预松啲噶呢啲嘢，一定要预松啲嘅，即系 拍定好定点啦。 一讲下就已经系几十万嘅嘢嚟嘅，真 系 好大剂嘅。 系啊， 因为你摊开30年就唔觉啊，摊开30年咁你30分之1可能都成年嘅人工，咁你梗系肉赤啦，系咪先？ 系咁啊，再挥多下咁啊，俾多三百你啦，咁再20万唔知点办啦。 嗯。好啦，咁啊讲翻呢个情况啦。如果你真系买楼咧，咁咧我唯一就话你问清楚啦，啊又叫佢宣咗誓啦，咁样，咁你受唔受保护咧？相对嚟讲又唔系唔安全噶， 系， 因为比如你最紧要系交吉俾你嘭一声，你入去就即刻换晒啲锁咁啦，你压住啦，压住间屋啦，咁突然间有几多人蒲出嚟咧，就慢慢打官司啊，嗱。你話會唔會好多大陸人用呢個方法喺香港買樓呢？我話呢個唔實際嘅，即係唔係一般嗰啲民粹聽講得咁恐怖。 佢邊人識呢啲嘢冇玩啦？咁鬼 調轉頭，你係大陸人，即係你係俾錢嗰、那個，你肯唔肯就咁親戚都唔好信啦，係嘛？ 喂，大陸人香港開個户口啊，都媽媽聲啦，哇咁多嘢㗎，又要呢樣又要嗰樣㗎，你睇佢點啊？ 即係佢 識 呢 啲嘢冇玩？ 你識唔識用你母親冇顧你揾個朋友咁樣就託？叫佢帮你买楼，系咪？仲有啊，佢一卖咗，买嗰个唔知 ，honest 嘅，你想追翻真系好困难噶。 理论上个朋友啊， 理论上你 系 有个 equitable right 吓，理论上系咗，但系你攞翻几大嘅一件事咧？ 嗯， 即系你问律师啦，案例系咁啊，有案例追得翻啊，但你一讲啊，追一个咁嘅案例，打官司，钱、时间，同埋嗰种唔可靠啊。即系你唔系好清楚，我一定攞得翻噶，系咪？即系个法庭可能话：喂，你都唔可能选，点解你明知香港有啲咁嘅宣誓，你都要买咧？你唔啱喎，咁就唔帮你啦嘛。因为行平嘅嘢系要好 innocent 个官先肯帮你，人有行平嘅法例噶嘛。 系， 即系如果你系大陆人，你又有少少香港嘅，唔系，即系你有个香港律师，香港律师俾啲意见你，咁我系律师俾意见，我话你唔好制喎。因为到时你咁易保护到你嘅利益咁好嘅喎，你可能真系唔知点算嘅，你攞唔翻嘅，攞唔翻就攞唔翻嘅咯。转咗几手咁，你点攞翻嗰层楼啊？你理论上系有个 right， 但系你去追边个啊？ 嗯， 你当然收你钱嗰个你追嘅，你咪斩佢咯，最多系你斩佢啫，你攞唔翻层楼嘅，系咪？ 系， 即系呢个一般正常嘅律师都会唔会教人哋咁做嘅，即系转几层用代名人用信托人嘅身份。最安全當然是用公司去買樓啦，係咪？除此之外，其他嗰啲冇保障喎。因為講個信 公司啊，都係啊，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唔係你買唔到咁，即係等於你嘅啫嘛。如果你無限公司，即係等於你自己啫嘛，一樣嘅啦，法律上啊。咁成件事就咁啦，所以唔見得話會引起真係啲咩恐慌啊。不過就有啲擾民啦，依家又要個整張。宣誓咁，但系呢啲嘢揾个 A4 印出嚟一页嘢，签个名都唔系好烦。 嗯， 即系多啲嘢，大家好似有六名讲清楚啲啦，咁样政府就好似做咗好多嘢啦，咁样。但系揾即系影响到出现个法律问题咧，我睇系冇影响嘅，即系基本上好低嘅。 咁你扰民都烦啦，咁你政策你本来系辅助去一个公正性同埋一个便利性 噶 嘛。 咁妖下等嗰啲人，你就唔好帮人做代言人啦，吓咁啊！后边嗰个代即系个真正翁嚟又知道啦，越系多啲咁嘢，越嚟唔可靠啊！即系你买咗层楼，可能买即系攞唔翻噶，唔系可能啊，十之八九你攞唔翻噶。一出事嘅时候，系嘛，帮你买嗰个信唔过嘅时候，你就大镬噶啦，你乜都冇晒啦，系嘛？ 咁但系呢样咁嘅政策，就起唔到真正嘅作用咯。 起唔到你嗱，比如咁讲， 即係用翻你嗰個假設性例子，嗰、那個係你外母嚟嘅。咁你究竟係嗰層樓係你嘅定係你外母嘅？如果係外母咁親嘅嘢咧，咁即係都係香港人咯。即係你香港人啊嘛，你要買樓啊嘛，結果你外母俾錢啊嘛，不過外母就想話我係我嘅個名可咁樣，咁好啦，俾咗你啦。即係我同你簽個紙簽個約啊，第二係俾翻你㗎咁樣，諸如此類啦。咁但係事實上都係你用緊啊嘛，都係香港人用緊啊嘛。所以即係呢啲又唔好諗得咁窄啦，即係香港人同大陸人嘅好多情況，如果你係近親咧，冇乜所謂嘅，分唔開嘅啦好多嘢。但係呢啲咁樣，但係都不過又歷史遺留落嚟問題啦，呢個時刻出現嘅一個社會問題啦，唔夠樓啊，大陸人嚟買樓啊，炒貴曬啊，諸如此類。咁啊，所以引申咗咁嘅嘢咯。 其實而家嗰個大陸買樓嘅情況已經係減少咗好多啦， 就唔知，因為唔係你其實我用常識啦，我落嚟買股票唔好。即是我要投资啊，我买乜都好啦，点解要买层楼？买层楼啊，哎呀炒楼啊，香港炒楼法啦，炒楼定法嘅咩？啊， 即系十年前突然间有斗口啊嘛，即系你讲嘅呢个 physical 嘅嘢， 斗口嚟租 实质嘅嘢系比一个吓、啊、一张纸系更加值钱噶嘛？ 租都得啫，系咪？即系如果佢要来香港住，会噶，因为你见嗰啲学位啊嗰啲。几万人会嚟噶啦，即系读书啊。咁如果佢能力许可，佢都要搵个地方香港住啦。每日过境读书啊，到读中学咁咧，大学咁唔通日日翻深圳咩？咁你租间房都好啊，系咪？咁啲人 所以咧，之前我哋有个建议就系将啲大学咧，全部咧就吓啲、地收晒，其实搬晒深圳，因为隔大学城就算 Q 数啦。OK， 国内兴噶，依家将啲大学搬埋一齐嘅。 啊，你谂下香港大学嗰块地几鬼值钱？ 呢个另一个话题。唔系有人要嘅啫，成日讲香港因为一路发展紧，一路繁荣紧，所以就啲地价一路升紧，咁所以啲屋啲嘢系咁拆咁样。你到去到欧洲唔见系咁嘅，因为佢人口冇点增长，咁佢始终个地价 英国系嘅，英国就会 唔系其他国家都系嘅，佢好注重嗰啲传统啊，嗰啲建筑啊咁样嘅，因为佢事实上佢冇嗰个特别需要，佢就冇理由拆晒啲嘢，佢就起过晒咁。而香港就是有倍计的利润增长的地价增长，所以啲拆啲旧嘢系咁勇敢同咁唔舍得啫嘛。 冇计啦，我哋全世界嗰个楼价第一噶嘛，系嘛嗰个升度系。 主要系升得快啊，升得快。第一就好似未到香港咁，伦敦、纽约都贵过香港嘅住宅。 唔系啊，之前系啊唔系豪宅市场。 系、豪宅嗰啲系特登整贵嘢出嚟嘅啫，但一般嘅物业嚟讲又贵唔过呢个。欧洲啲一级城市， 因为好多呢个俄罗斯佬啊投资过去啦吓，咁当然而家俾人冻结咗啦 吓。香港人都走去加拿大买贵赚人啲嘢嘅，一人黑人憎。 哦，所以第二个就系温哥华咯， 系嘛？ 系啊，系啊。 香港人啊嘛，第二日就俾呢个大陆买贵晒啊。 第二个就系温哥华嗰度啲楼价最高嘅咯，咁所以啲友啊走去美国买咯。 系，其实又揾笨嘅，你咪起个三十层咯，你喺外国地方阔大。是香港地方咁细，你先难搞啫，搵地啊！我讲 咁，你做住惯咗香港，好难搬嘅，因为真系好鬼方便啊嘛。 咪因为细，而啲嘢摆晒度啊嘛，逼啊嘛。咁你去到外国就冇呢个问题喎，冇呢个好处添。 定得顺啦，香港人去到外国闷都闷到你死啦，大佬。 啊，唔系，而且佢搵幅地起层楼俾你，好近。 喂，你谂下嗰啲人去晒加拿大移民咁样，全部都唔会 走啊，走翻嚟。 喂，唔会融入当地社区噶，佢唔会睇当地新闻噶。佢就是留意香港，大佬你都唔系呢个人啦，就留意香港，使乜把 Q 咩？真系 听紧我哋嗰个节目啊， 可能系啦，系俾人群起而为之啊，即系咁啦，即系你起码都要融入当地嘅社区啊， 关心香港系嘛，而咗民众关心香港，所以留意香港所有网台节目，香港啲网台嘅兴旺都系靠 都系你所提嘅芒果佬，亦都长期喺呢个加拿大去呃啲无知富余去混食啦，就咁。 你话呃嘅咋？ 我收翻个句先，系啦，就咁啦，好，咁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睇下大家个反应点啦，吓，咁啊，有咩问题都可以问翻岸伯嘅，系啦， 好，可以，其实可以我个 blog 度留言噶， 系冇错，系啦， 啊，系，仲未有人利用下呢啲啊，暂时我仲系闲人啊，得闲啊，冇所谓会答大家问题， 好啦， 讨论下嘢啦， 好啦，拜拜， 拜拜。